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my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10月16日晚，黄大仙富林皇宫，300元及1000元门票现已有售，购票查询请电24673088。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翻嚟第三节大香港早晨啦。咁呢个系 My Radio 同埋《要时报》联播早晨节目啦。头先系好麻烦晒喺呢个英国海外嘅大亨咧，就讲咗一节嘅关于呢个邮筒同埋香港建国嘅讨论嘅。咁我哋今节咧第三节咧就有汤姆啦、派杨啦、我郑松泰啦同埋双杰推咪。今节咧我哋会讲一讲系 米之音， 米之音 系 米之音 未走，我食花生音， 米之音食花生啦，我唔记得咗佢啦，已经。咁啊，今节咧就会讲一讲同呢个区议会选举有关嘅一啲嘅报道啦，同埋一啲嘅讨论啦咁样。咁大家都见到啦，譬如响我哋热血公民咧，咁我哋今界啦，同埋今次啦呢段時間咧，咁我哋即係都係會積極考慮啦，同埋積極係會熱衷地咧參與呢一個嘅區議會啦。 即係熱血公民係會積極考慮參與。 熱血公民咁就喺唔同嘅區嗰度都係會積極去落區啦咁樣。咁你見到嘅就係而家其實都已經我哋有唔同嘅手足咧，就已經係日以繼夜地開始就落區㗎啦，咁包括嘅係大家講完個中文名係你係唔識嘅，通常 因為 唔識 越嚟越紅㗎，而家遲啲紅過你㗎啦，睇波 係嘛？咁你咁大家嗱，花少時間啦，我哋介一介紹我哋而家有落區嘅手足係咩名先？ 首先係黃潤基， 黃潤基喺邊度落區咧？請問 黃潤基即係邊個先？我要講一講 黃潤基， 黃潤基即係阿基咯。即係麻甩嘅機， 黃潤基咧就喺呢個麻甩機，唔係麻甩健麻甩主持，麻甩健 推咪員， 係嘅推咪員， 同埋新契弟同盟嘅區推咪員。 咁阿基就人稱基哥嘅， 係基哥， 通常喺個區嗰度， 淨係得呢個名嘅啫， 就係得淨係得基哥同埋黃潤基嘅 潤基， 冇第二啲名嘅。 佢區喺邊處咧？ 區喺邊處 啊？即係落緊個區啊！ 太 陽 之 基哥而家落緊喺龍會派報嗰區，當然就係追擊歐樂軒啦，就喺利東嘅。 即係魚又魚係咪魚甲咧？歐樂軒算啦，歐樂軒 又中年危機啦， 歐樂軒都魚甲， 尷尬啲， 好尷尬啲。即係青少年嗰個嘅感覺啊！真係咁啊，歐樂軒嗰個嘅利東啦，唔知利東東定西啊？ 唔知一定二，我唔識分。 利東總之東平啊、東安啊、東日啊，都叫係利東啦咁樣啦。咁啊，阿基哥就係會喺利東又落緊區嘅。咁仲有咩其他手足咧？咁 仲有李正熙。 唔係，我哋講蔡文雄先，蔡文雄先。 你講蔡文， 講蔡文雄先，因為咁歐樂軒嘅好朋友羅建熙咁係隔離區噶嘛，咁我哋佢哋好朋友就一齊招呼啦。咁我哋有蔡文龍落去嘅，蔡文龍係邊一個咧？蔡文龍就係阿龍啦， 蔡文龍就係蔡文龍啦，蔡文龍係蔡文龍。 蔡文龍咧喺呢一個網絡世界咧就係叫做末日狼嘅， 冇錯就係末日狼。 咁末日狼咧就係呢個 game 界嘅ACG 嘅專業評論員啦，我咁講啱唔啱啊？ACG 專業評論員係啊，咁就係 Game 文力量嘅主持啦，同埋呢個福克議事廳嘅主持嘅。咁就阿末日狼咧就即係咩龍啊？ 蔡文龍， 蔡文龍佢個名叫做。咁就會係去利東嘅，又係 都係利東， 都係利東嘅。咁喺利東落區啦， 利東落區嘅，我講緊 利東二啊， 利東二落區啦。咁除咗阿基哥啦、阿文龍之外咧，咁我哋仲有另一位阿龍噶係嘛？ 方志龍啊，方志龍係邊個咧？湯姆， 方志龍係 Eddie。就係呢個新契弟同文其中一個主持， 但係你係專係唔 share 佢個 page 嘅， 你寫文又唔會話俾人聽嘅。 咁啊，阿 Eddie 咧就係阿方志龍咧，咁就會係喺元州度落區啦， 元州村啊， 喺元州深水埗元州村度落區啦。咁都係會同你，譬如你有啲係朋友係做開動保啊，或者係跟開熱血貓民嘅話咧，都會見到一啲貓民嘅手足係同佢一齊咧伴住佢哋一齊落區嘅。 係啊。 伴住阿 Eddie 啦，阿方 志龙， 志龙，方志龙，哇！你啲名咁鬼难嘅，又文龙又志龙咁样，你玩晒啦！ 双龙啊嘛， 双龙都咁鬼靓嘅呢件事， 正啊！ 正啊！你 正啊！ 我谂起古惑仔， 冇得顶啊！我觉得。 跟住下一位系边位啊？ 下一位我哋讲翻黄大仙先，系梁又敬啊。 都是落區的啫。 咁佢係冇做節目嘅，咁但係就後生咗。琴晚我哋喺度做熱證嗰陣，佢係拎住個喇叭翻嚟，嗰陣九點幾十點，哇咁夜都仲翻嚟，咁樣就你知佢勤。 啊，咁跟住之後就有我啦，我鄭松泰啦，就係、是、呢個屯門嘅樂趣區啦，咁就係、是、美樂花園啦、啟豐園啦，同埋海翠附近嘅，其實即係而家何俊仁嘅地盤啦，咁係樂區啦，咁係。 仲有一個你不能不識嘅李正熙。 點解？因為是韓國人嚟嘅 李正熙，OK， 李正熙，咁就喺上水嘅天平西就落區嘅咁樣。咁而家暫時就係大家見到嘅就係話係我哋啲度數埋啦，有六位手足就係落區啦，咁、就係會積極考慮參與。啲六個嘅即區議會選舉嘅嗰個區議會選舉啦， 考慮下啦，考慮下， 係啦，咁積極考慮嘅，積極考慮嘅。咁點解會講一講咧？咁第一樣嘢就係我哋想同埋希望咁多位支持者同埋聽眾咧，首先就喺 Facebook 嗰度咧，去翻我哋各個嘅，譬如大香港中成個 group 啦，去翻熱血政治嗰啲嘅 group 啦，或者係笑死站嘅 group 啦等等咧，咁就係、是。洗一樣嘢，第一樣嘢，幫幫手 like 咗我哋各個嘅手足落區手足嘅 page 先 ，OK， 個人專業先，嗱呢個好重要嘅，嚟緊我哋呢一節就會講俾你聽點解咁重要啦 ，OK， 首先 like 咗佢個 page， 你唔好以為你同佢係 Facebook 嘅 friend 就唔使 like 佢個 page 喎，唔係咁嘅呢件事 ，OK， 唔 係 咁嘅， 唔係咁嘅喎。喺區議會係另一回事喎、 啊， 你有冇見過馮檢基即係機構啊？即係嗰個機構啊？用佢嗰個私人嘅 account 同你溝通啦、 啊。我又 好難、啊， 冇咩 follow 嗰啲。 嚴格講，佢係唔係點樣上網嘅？好知係啦，咁用佢嘅例子好似唔啱咁。 唔係即係我見到， 唔係我意思就第一樣嘢，你要 like 咗幾個我哋啲一啲嘅落區嘅熱血公民手足嘅 page 先。第二樣嘅就係、是、大家而家喺呢個時間盡快 share 講傳出去 ，OK？ 我哋應該會將呢六個手足嘅 page 貼喺大香港組成個 group 嗰度嘅，希望大家快手啲 like 咗 share 出去先。好啦，湯姆，你想講唔知講乜？ 唔係頭先我想講就話，即係六位啦，咁包括阿泰博里啦，咁啊有個特別之處佢哋啲 page。咁佢哋呢佢哋全部都新開㗎嘛 page， 咁嗰啲 like 數就梗係同你相距好遠、啊。 其實我都新開 嘅。係咩？你開咗耐啲。咁佢哋就用政治人物自居喎。 哦，係啊。 但你呢、啊、就用作者自居。 作家。 作家。 作家自居添。作家自居喎。 咩話我當我用作家自居即係我見到沈木輝叫自己做作家。咁我叫自己做作家。 我冇品味，我覺得你一直 唔係咁，我唔可以話我係學者或者教師噶嘛，即係你個 page 如果叫做教師嘅話，俾人哋周噶嘛。 如果你用政治人物咧， 政治人物咁，我又覺得我又唔係黃之峰， 你又唔係黃之峰， 唔係黃之峰，咁、我又唔會打算一生都係諗住係食政治飯。 上次標旗立義啊，其實 作家咩標旗立義啊？黃楊達都叫自己做個作家啦，係嘛？ 啊，咁啊，算啦，唔好深究 啦。啱先，咁呢個唔係重點嘅，呢個唔係重點嘅。咁啊，頭先我哋講咗，即係而家大概熱血公民，我哋喺嗰個區議會選舉嗰個狀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同埋。個結論都係嘅，就係、是、大家要廣傳我哋咁多位落區手足嘅 Facebook page 啦，同埋要 share 出去啦。咁好啦，我同大家講點解咧？點解我哋今節係要開整整一節係會講呢一個關於 Facebook page 嘅問題咧？咁、因為咧，其實係試完就係、是、其實係較早之前都有一啲嘅好耐嘅比較相對嘅報導，就係、是、上一屆嘅時候咧，就係、是、包括係個立法會選舉啦，同埋區議會選舉咧、就已經咧喺呢個嘅選舉委員會咧，就開始意識到嘅就話係比較多嘅所謂嘅選舉嘅候選人啊，係會利用一個網絡上嘅宣傳 或者社交平台、 社交平台嘅宣傳，咁去做一啲即係叫做嗰個選舉工程啦咁樣。咁但係喺一個譬如嗰、那個制度上嘅規管啦、實際上佢點樣計個選舉經費啦，以及嗰個操作嘅問題咧，咁樣上一屆咧，其實就係冇一啲好清晰嘅指引，又或者一啲其實寫得好清晰喺個選舉條例裡面，關於嗰個嘅選舉廣告，咁用社區平台、社交平台或者 Facebook 呢一類去宣傳嘅話，咁點樣咧？咁點樣做咧？咁 點樣計錢 咧？點樣計錢啦、啊？點樣係避免唔會觸犯呢個選舉條例啦、 啊？係啊。 點樣係避免俾人哋對家係搞你啦、啊？咁樣咁呢啲嘅情況啦、啊。咁咁上一屆其實譬如你大家有印象啦、立法會選舉嘅時候，其實我哋熱血公民，譬如黃楊達嗰陣時參選，咁、都有好多一啲係透過互聯網嘅一啲嘅廣告啊、或者宣傳。咁、當時其實嗰個嘅制度或者嗰個規例咧，喺嗰個嘅選舉委員會嗰個嘅條文裏面咧，其實唔係相對好清楚嘅 ，OK， 唔係寫得好清楚。咁但係今屆有少少唔同啦，今屆喺九月份咧喺呢個選委會裏面咧，咁佢就係即係寫清楚一個關於。點樣係將呢個 Facebook 留言啦、或者將啲網絡平台嗰啲嘅 share 啦、 俾人 tag 啦，俾人俾個 like 啦、讚好啦等等咧，咁咁都喺所謂嗰個嘅選舉制度裏面，特別關於嗰個選舉嘅開支、廣告開支，就有一啲嘅細節少少嘅條文 ，OK 細少少嘅條文係加咗一啲新嘅 section 落去嘅，加咗啲新嘅 section 落去，譬如嘅就係話關於呢、這、一個選舉委員會2015年嗰份嘅文件。咁第七章關於選舉廣告裏面就係、是、7.3 呢就係、是、一個新增嘅部分嚟嘅。咁我哋先唔講嗰個內容，點解咁講呢、因為今日呢有一份有幾份嘅報章都係有相關嘅報導。咁較早之前譬如有信報啦，而今日呢 AM730 呢係頭版專題報導。 頭版嚟喎。 頭版報導。個題你讀一讀啦，個題係驚嘅令到。因為我今朝見到嘅時候我就驚瀨嘢啦，但係。 Facebook 留言啊，計入選舉開支，區會候選人呢君二括弧被陷害咁樣 個題係 即係好容易被陷害啊！ 個題係 Facebook 留言介入選舉開支， 啊、即係所有留言喎、啊，意思係 即係留言係咩？即係你湯姆啦 ，OK，、啊、我知你好 憎名啦， 你契弟啦 ，OK， 你又會中意抽我水啦，你走嚟我嗰個 Facebook 嗰度留言嘅話，你嘅留言會介入我個選舉經費喎、啊，大哥，我一睇個題我係咁樣睇到啦， 即係譬如你話大家兜啲嚟屯門咁樣。咁樣，咁我哋話你咩屯門啦、啊，去天水圍好過啦、啊。 唔係或者咁講啦，譬如我自己身痕啦，我 share 有一張波多野結衣嘅八達通卡嘅卡套，八達通冇嘅波多野結衣。咁跟住阿湯姆就身痕留言啦，係啦，身痕就留言啦，就話支持波多野結衣，支持泰博。 係喎、哦。梗係啦，你買到張波多野結衣嘅呢個嘅捷運卡，咁我仲唔支持咩？ 唔係，但係根據 AM730呢個頭版呢一句嘅 headline 咧，呢個頭條咧，佢咁講嘅時候，阿湯姆留言支持波多野結衣支持泰博咧，就係、是、會計咗我個選舉經費喎。 咁正， 咁唔會咁正啊？ 咁正豆， 即係你因為單純睇呢個報導嘅時候咧。即係有少少嘅令到我驚一驚嘅， 係 令到大家驚一驚啦 ，OK， 唔令到我啦，令到大家驚一驚啦。咁於是我哋睇一睇個內文啦。咁今日呢個 AM730 嘅報道裏面咧，特別係嗰個報道裏面有第一段咧，係有一個講法嘅 ，OK， 個講法嘅。咁佢就引用咗嗰個區議會選舉條例，就列明咗一個嘅細則。 就所謂今屆區議會個選舉嘅列明咗係咩呢？就候選人啊，凡透過互聯網平台，例如網站、社交網絡、通訊網絡等發布嘅訊息呢，若果內容存在促使到當選或者阻礙其他人當選呢，已經屬於係選舉廣告㗎啦。 嗱，呢一個呢就直接係 AM730 裏面係引用 call 呢一個嘅選舉廣告，即係嗰個選舉委員會頒發嗰個選舉指引， 係啦， 公布嘅選舉指引裏面嘅條文嚟嘅， 嗰啲規管嘅 規管嚟，規管嚟，就講緊咩？就係講緊就話，如果咧你係利用互聯網，乜都好啦，發布啲信息， 啲 Twitter 又好，乜都好啦， 令到你呢個人支持某一個人，或者令到呢個人唔好支持另外一個人咁，已經係屬於選舉廣告啦。 係啦， 咁呢一個嘅條文其實上一屆啦，呢、這個上一屆嘅立法會啦，同埋區議會選舉咧，都已經有噶啦。 係。 咁但係 AM730呢個報導裏面有一樣嘢咧，係我哋睇到之後其實係令到大家好擔心嘅。佢有寫到咧，嗱 AM730嘅寫法嚟㗎。 佢接住落去咧，啱啱頭先嗰個 direct call 接住落去之後咧，嗰句嘢係咁嘅。現凡呢戶口有任何動動，例如更新狀態、被讚好、被聽、被留言，必須呢喺24小時內呢向選舉事務處申報，連同廣告嘅文本同埋有關嘅資料文件呢，包括准許或者係同意書等呢向公眾查閱。咁如果唔係就違規㗎喇，意思 係。呢一個嘅寫法呢其實係查無出處啦，即係我首先第一樣嘢，究竟嗰個選委會嗰個嘅指引裏面有冇呢個講法？佢個條例有冇 imply？OK， 延伸咗呢個講法嘅就係、是、你只要你 Facebook 嘅 account 或者你係呢個討論區嘅 account 有任何嘅喐動，有任何少少嘅改動，包括係更新狀態啦，俾人 like 都計，被 tag 都計。被留言都計喎 ，OK， 即係人哋引用咗你，然之後俾個 at 你，咁都計，或者係有個 hashtag 都計啦 ，OK， 都係必須24小時內向呢個選舉事務處申報，連同嗰個廣告嘅文本同埋有關資料係要俾 呢一個嘅公眾去查閱嘅咁樣。就住呢一樣嘢咧，其實係有一個延伸嘅影響嘅。OK， 譬如如果真係如呢一個嘅 AM730嘅報導係屬實的話，咁影響係咩啫？譬如好簡單，我會咁諗嘅。OK， 我會咁諗嘅。喂，我成日喺嗰啲藍絲 page 都俾人搞喎，大佬。 係。 跟住佢嗱有兩個情況啦，或者有幾個情況啦。第一，佢喺佢嗰個 page 嗰度去攻擊我，叫人哋唔好投票俾我的話。咁佢呢個算唔算係選舉廣告先？ 算㗎啦， 算 啦。如果以佢頭先嘅講法就係、 是，係嘛？ 跟住下一個人我幫佢駁佢，咁我又算啦。 即係如果跟住我哋有一啲嘅支持者，跟住幫佢駁佢，唔係喎，鄭松泰真係好靚仔嘅喎咁。咁你真係要支持佢啦。 尤其是做白鴿嗰陣， 你同何俊仁比嘅話，你比佢高大威猛啲啦。咁呢個係事實嚟㗎嘛，事實陳述嚟㗎嘛，對我嚟講。咁呢一句又可能係會視為一個廣告喎。 係。 即係呢個因為係網友嘅留言啦，因為你留意住啦。佢嗰個講法係咩呢？我嘅戶口任何喐動，包括埋其他人嘅留言，被 tag 嘅留言，即係話你嘅留言如果 tag 咗我嘅話，都當埋我嘅廣告喎，變咗。 係 AM 七三零個講法，或者第三樣嘢，呢個更加陰謀論嘅講法嘅，就係咩呢？就係、是、喂，佢可能嘅就係一啲建制派或者對家嘅，跟住然之後佢就話佢唔應熱狗就係熱狗㗎啦 ，OK？ 係， 咁。咁你大部分使用而家喺個 Facebook 我哋見到嗰陣嘅嗰班嘅 account 唔認熱狗就係熱狗，咁佢哋係熱狗啦。咁好思議嘅就係你哋熱血公民叫人哋幫你宣傳啦。咁啲一啲嘅留言都喺呢個講法底下會視為選舉經費一部分喎。哇！呢一樣嘢加加埋埋嘅話，咁你真係 唔係你 嘔血都唔 問題？你點樣去情報呢？如果你搞到咁繁瑣， 好啦，咁就住呢樣嘢啦。我哋依家就會俾啲少少時間啦，相傑不如咁啦，我哋直接打電話去選舉委員會、選舉事務處做個現場嘅查詢。 係啊，去到選舉事務處打。 係啦，咁啊，相傑而家係會準備打電話嘅。 好勁啊，相傑！ 勁勁啦，勁啦！嗱，我哋頭先講一講， 大家都可以問，其實如果你哋有興趣，28911001 呢個係選舉事務處嘅查詢熱線嚟嘅。 咁你 shortcut 係咩咧？係打一。同埋零咁係 就揾到人 就直接通話 就唔會話你幾時死啊咩語言啊 係啊 接去邊度啊問啲咩啊 直接 shortcut 就係一跟住就零 我擔心講完之後會俾人 call 爆 call 爆佢好呢啲嘢梗係要問清楚㗎啦係咪先你作為即係你去唔去選都好啊你作為一個市民都應該問下係咪先 咁啊而家新傑就 係啦係啦開始 接通緊啦 而家接通緊啦係嘛 好聽 係啊。 喂，早晨，選務處，我姓許嘅，請問有咩查詢？ 係你好，早晨，我係熱血時報咧，係姓鄭嘅一位嘅記者打電話嚟嘅。 請問你係邊間？ 係熱血時報，熱血時報。 熱血時報 是。是你好早晨。因為呢我哋今日呢見到呢有一啲其他嘅報章嘅報導呢係關於嗰個嘅選舉條例㗎。咁、係集中係關於嗰個係互聯網或者啲社交網站宣傳嘅報導嚟嘅。咁樣。係啦咁我講緊嘅係 AM730 今日嘅頭版嘅一份嘅報導啦。 我清楚下。 係你睇咗添啦咁快添。因為我哋想問一問個問題嘅就係呢我哋見到 AM730 裡面呢有講到就係譬如今屆嘅區議會選舉啦即係你哋嗰個選舉嘅指引有講到嘅就係話如果嗰個候選人係透過互聯網平台包括網站啦社交網絡啦通訊網絡等發布訊息呢如果嗰個內容裡面係會促使當選或者阻礙其他人當選嘅話已經屬於呢個選舉廣告啦咁呢一個係你哋指引裡面嘅條文嚟㗎喎 嗱，即係咁樣先生，你貴姓啊？少唔會少？ 我姓鄭嘅，我姓鄭嘅。 鄭生 係你都貴姓啊？唔好意思， 我姓許嘅嚇。 你好，許生你好。 係啊，嗱因為我哋呢度熱線組咧就因為呢、這個我即係我想把低問題，然後俾翻相關組別嘅同事答翻你，等佢哋。 唔係我想好簡單知道一樣嘢咧，就係因為我見到 AM730 個報道係有講到一樣嘢嘅，佢就話譬如舉例，如果咧 Facebook 嗰個户口啦，有任何嘅喐動，譬如係更新啦，俾人哋贊好啦，俾人哋 tag 啦，俾人留言啦，都必須喺24小時內咧係向選舉事務處申報嘅，要連同嗰個廣告嘅文本啦，同埋有關資料。包括嗰個准許或者同意書係俾公眾查閱，即係意思就係話 AM730呢個報導就係指導嘅就係、是、喂，如果咧有啲嘅人喺 Facebook 上面用佢嘅 account 俾人哋贊好，俾人哋 tag， 俾人哋留言，甚至啲都係會有機會被視為呢一個嘅選舉廣告，有冇咁樣嘅講法嘅咧？或者有冇相關嘅條例係咁樣係白紙黑字寫清楚嘅咧？ 是或者鄭生你即係主要個嗰個問題咧，都係話如果係喺 即係都喺互聯網啦，尤其喺 Facebook 度啦。如果有人係做啲tap 啊、讚好啊或者留言啊，咁都係需要24小時之內向我哋選舉事務處嗰度申報啦，係咪？嚇、啊，即係你個問題係咁嘅 嚇。呢個 AM 七三零嘅報道嚟嘅，我就係想知究竟係咪真係咁 樣。我明白，明白嚇、因為我都係即係其實你睇翻即係首先即係報道先，我想mark 低問題，然後俾翻相關組別嘅同事答翻你啊，因為我驚我呢度嘅資料唔夠咧，我驚我答咗即係答個錯誤信息俾你。你可唔可以留低個電話，我叫嗰個同事復翻你啊？ 系冇问题，一系你抄低我电话，系2620 9663 9633 sorry 2620 系 9633。 我重复一次啊，你系啊， 我姓郑嘅，系啦，我系热血时报打电话嚟，系啦系啦， 2620-9633吓，即系主要都系睇到今日AM 七三零嘅头版嗰度啦，想了解多啲喺Facebook 嗰边，如果有人去做啲赞好啊、like 啊、留言嗰啲咧，咁系申报嗰度，咁究竟系即系想知道 detail 啲嘅资料嘅，咁我叫相关组别复翻你啊。 吓，咁我想问一问嘅就系、是，咁呢个热线如果我打电话嚟，你会大概有冇话几时会复翻我啊，或者系幾耐之內會要復返，因為始終嘅就係都知道啦，呢個係時間就是金錢嘅嘛，即係關於呢一個選舉嘅部分。 我明白，明白嚇，我叫我喺嗰個refer 嗰度寫埋，叫盡快嗰邊叫有温組別嗰度復返啊，鄭先生你好唔好 ？OK OK 好啊， 好好多謝你嘅查詢， 好唔該曬你，唔該曬，拜拜。 咁温柔嘅你， 我哋即管期待下喺直播呢個時段裏面有冇可能佢會打翻電話翻嚟啦。如果唔係， 我哋咧，我哋因為佢嗱，我哋已經 mark 低咗盡快啦， 走數 冇乜辦法，係咪先？咁呢個係好政府官員嘅一個解答嚟嘅。 唔係啊，我想查詢熱線嚟嘅，我打完佢之後掛。 我想我哋之前我哋開麥之前其實打過去試過去問， 冇錯。 但就唔係 exactly 好似頭先阿泰博咁樣問法，我哋問話我哋可唔可以問翻一啲相關參選嘅事項規則？我哋係咪打直接打呢個熱線就可以問得到？而嗰位同事咧，佢個同事唔係同一個人啦，嗰位同事 女士嚟嘅， 直接答話係係。 咁 好啦，肯定 係咁，佢冇錯嘅，佢冇錯，你可以問啊嘛，佢冇話佢答啊嘛， 你可以問，但係冇話即刻覆你，你可以問佢，但係冇話即刻覆你噶嘛，哥啊，你明唔明啊？ 可能就係問佢啊，點樣可以報名嗰啲，佢就答到你咯，係嘛？ 唔係咁， 你有幾多個提名啊？ 咁理論上佢呢啲有個官方啲或者要緊啲嘅答法都係正常， 都係正常嘅。咁呢個查詢咧，都係我哋初步嘅一個嘅即係接洽啦。因為我想講一樣嘢先，由個結論講起咧。如果大家睇到嘅就係、是、其實呢一類型關於互聯網嘅規管呢，其實討論咗好幾年㗎啦，即係特別喺上一屆嘅時候。 係。 咁而家如果真係如呢個 AM 七七零嘅報道嘅講法，就係但凡你個 account， 你個朋友 tag 你，或者你個朋友讚好，都有機會係被視為廣告一部分的話呢，個結論係咩呢？佢呢一個其實係明顯係益咗好多嘅大黨，同埋係令到呢個細黨啦，或者細嘅組織啦，喺嗰個選舉期間係好非常不利嘅面對。 點解咧？點解會不利咧？ 嗱，因為其實大家有一個係可能清晰少少啦。你去到個社區裏面啦，你係譬如喺個茶樓啊、飲茶喺街市啊，你揾啲地方嘅師奶或者裝腳去拉朋友去投票咧，喂，佢真係好好噶，幫到手啊咁。呢啲咧其實係唔會介入選舉經費嘅，係唔會嘅，因為 即係朋友介紹。 咁。唔係朋友介紹，社區大家社區大家你話呢個好評價嗰個好，咁呢個社區 即係我打俾個親戚，打俾個親戚話啊，你住嗰度㗎，邊個幾好嘅，你選佢啦，嗰啲人冇事嘅。 同埋你甚至去到街市嘅話，即使去到街市都好啦。咁呢個係正常嘅選舉必須有㗎嘛，你個社區係需要討論下呢個人嘅表現。 冇錯 ，OK。咁亦即係話你去到嘅時候，譬如有啲社區嘅人話啊，你係好好啊，或者你叫大家支持我啦，咁呢個係正常嘅選舉嘅活動嚟㗎。 冇錯。 咁但係問題嘅就係點解去到互聯網嘅時候，你讚我 like 或者你讚我靚仔或者你讚我好，係會被視為選舉廣告呢？ 喺意義上係一樣㗎嘛，本身同我就喺條街大嗌係一樣㗎啫嘛。 咁但係點解我會話嘅就係、是， 但係如果咁講，我呢個我有少少問題喎，即係嗱，因為你呢個發布問題啊嘛，即係如果你頭先講嗰種狀況，純粹叫某某人支持某某人啦，咁你要口耳相傳啊嘛，咁但係如果你喺某個平台，報紙也好，電視也好，而家講緊 Facebook 也好，咁佢一個發布平台啊嘛，佢網絡平台，所謂咁佢係可以接觸到個面廣好多啊嘛，咁所以咪有嗰個所謂廣告嘅狀況喺度咯，可唔可以咁考慮咧？ 哦，即係你話如果喺 Facebook 嘅話係不斷出現嘅話，就等同於有廣告啦。 係咁，因為現實上就係你 Facebook 都會有賣廣告 嘅。唔係咁，你喂你嗰個街坊嘅話，嚟嚟去嗰日落去嗰個師奶都一樣嘅，即係一樣落去咁樣講。 係 唔係？我覺得第一樣嘢唔好針灸嗰個細節先，即係話係 share 幾多諸如此類。我淨係睇一樣嘅問題啫。喺地區上面，對於譬如你嗰個口耳相傳啊，或者街坊輿論啊咁，你固之然大黨係可以有得，即係有佢嘅優勢啦。咁呢個係合乎常理啦。OK，因為佢係即係佢係大黨嘛。OK，佢係多人識啊嘛。咁但係點解互聯網係對我哋嚟講，或者對一啲嘅譬如叫係小型嘅，又或者係新興起嘅一啲嘅青年團體係重要啫？就因為大家根本係冇喺社區裏面有一個社區資源，又或者社區嘅網絡。我哋 有你咁撚多錢咧、啊？工聯會、民建聯。 喂，你諗下啦，我啊去到屯門嘅時候啊，我都惡咗言啦、啊，何俊仁嘅選舉經理啊，靚過港姐噶， 係嘅咩？ 係㗎， 你專門留意啲嘢。 咁大家打對台，跟住佢用一個好不屑嘅眼光望住我，我嗰一刻我真係有啲，我有啲我見猶憐嘅感覺嘅，即係我本身開緊炮嘅，但係我又覺得令到係難堪。 咁小心啲啊，太望美人計嘅嘢。 咁但係作為一個爭取大原則嘅人咧，我係唔會俾呢啲咁樣嘅，又唔係兒女私情嚟嘅，即係俾呢啲咁樣嘅 美色動 美色動搖嘅。咁我梗係繼續鬧啦， 冇錯冇錯， 繼續走。唔係，咁但係你調翻轉頭咁講，即係講翻轉頭。點解互聯網重要呢？就係因為對於一啲嘅譬如我哋呢一類型係冇一個社區網絡或者資源嘅，咁你網絡上面大家透過網民自發嘅發布，或者網民嘅支持，透過網絡嘅聯繫咁樣，咁去宣傳你或者成，其實呢一個同你喺街坊上面嗰個其實分別唔大嘅。咁但係便利咗咩呢？係便利咗嘅就係話最少喺個選舉裏面係促進到其實各候選人嗰個競爭啦，嗰、那個同埋嗰個資訊嘅流通咁。咁呢個其實係有利，同埋係令到個選舉更加公開、更加透明嘅理論上。即係如果你個社會啊係趨向一個即係民主或者趨向開放社會的話，咁你梗係希望資訊越多越好啦。OK， 咁但係問題嘅就係、是。依家香港如果啊，即係如呢個 AM730 嘅報導的話，佢係完全係封殺咗我哋透過互聯網，又或者一啲叫中小型或者青年團體透過互聯網去嘗試接觸人群或者接觸嗰個嘅對象、選舉對象嘅機會喎。 就因為同埋你仲佢哋仲有啲秘密武器㗎嘛，五毛啊嘛。佢攞啲五毛係咁係咁流芳名啊， 咁呢個另一個問題啦，呢個另一個問題啦。你諗下，如果有啲條例嘅話，你大家唔會咁玩，唔會咁玩咩？即係你對家一定會咁玩嘅。同埋而家其實你見到嘅就係、是，甚至唔係講緊五毛，即係建制派五毛啦。六四嘅時候都有一扎五毛啦，去到七一嘅時候都有一扎五毛貼 Q 我哋啲嘢啦，啱啱先？ 即係所以其實變咗就係、是、嗱，首先 AM730呢個講法咧係咪完全屬實咧？就係有待商榷啦。咁你要官方回應翻我哋頭先嗰個問題啦。咁另外一個咁睇佢哋即係所謂嗰、那個選舉事務處出嚟嗰啲條例各樣咧，就唔係好見到等同啊 AM730 去引述嗰個報導嗰、那個寫法嘅，就冇嗰啲字眼就冇出現嘅。咁所以究竟最大問題係咩？因為你本身唔清唔楚嘛，其實。你係好難清，首先你經費唔好清楚，究竟我點樣計？ 唔係咁佢，咁我咁講，選舉指引咧，佢係個指引嚟嘅， 係 佢唔會寫到好具體，去到邊一步，譬如你個 status 應該有幾多個字嘅限制，梗係唔會咁樣嘅。佢最終嗰個講法就係、是、你諮詢你嘅律師啦，湯姆。 唔係又咁講，佢其實係。兩件嘢啦，第一就係話佢而家呢個講法， 呢、這個迷之音嚟 嘅，係啦 ，AM730嗰個講法咧，就 contradict 即係同2011年馮華嗰陣時個講法咧，其實咧就 矛盾嘅， 因為馮華嗰陣時咧就 clarify 過，就話如果係劉康明贊好嗰啲咧，佢 expressly 即係佢特別講到明咧，就話係無需申報嘅。 係呢、這個馮華選委主席 係啦，2011年嗰次講咁。而家2015年今次區議會選舉個條例7.3條呢裏面都寫明呢，就話如果網民只係喺互聯網平台分享或轉載不同候選人嘅競選宣傳以發表意見， 咁呢就唔符合發布選舉廣告嘅定義，咁佢都有一條咁嘅講法。咁但係呢、這個咁當然同 AM730 嗰個講法又好似有即係、就是、某程度上面嘅 違背 係啦，即係唔 consistent 嘅地方啦。 啊，我因為阿迷先佢呢個嗰個補充呢，係因為佢最主要就係選舉廣告裏面730個節呢 ,7.3 個節呢，除咗係有寫到就係話其他人如果轉載而唔會構成促使嗰個人當選同唔當選，就唔算係選舉廣告啦。咁但係呢一樣嘢其實係好含糊㗎嘛，即係何為並即係佢目的並不是為促使或者阻礙任何候選人當選。即係簡單舉例，頭先我用我例子㗎嘛，即係支持波多野結衣支持泰博。咁呢一個留言就已經係有一個即係灰色地帶啦 ,ok。而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個條文上面都係可能有少少灰色地帶，即係譬如佢講到假若網民係受候選人或者其助選成員指使而在互聯網平台分享或者轉載候選人的競選宣傳，以促使其當選或阻礙其他候選人當選的呢，那這一個發布就是屬於候選人的選舉廣告了。那何謂指使呢？何謂受到一個所謂的order， 你是幫手 share 幫手轉載呢？這樣這一樣東西其實又是要需要有所謂的，即是如果真的要告到下去的時候他要有 proof 的。OK， 咁譬如舉例，你本身你嗰個 post 係 D 一百嘅，大家 like and share 咁樣， 咁啊中曬啦， 咁啊就拉曬，拉曬 like and share，like and share 咁啊拉曬啦咁。咁但係譬如舉例，我影嗰幅相，即係我嗰幅圖就係影幅相嘅，而嗰幅相咧就係一幅實物嘅相，上面就係 like and share 啦。唔係我寫嘅 like and share 嘅話，咁中唔中咧？又係有灰色地帶嘅喎。 唔係應該咁講啦，其實如果根據翻以前嘅經驗嚟講咧，一般我哋一路以嚟嘅理解咧，其實咧所謂嘅選舉廣告就係發布出嚟嗰個 post 本身，即係譬如係啦 original post 係啦，即係本身你貼一篇 status 或者你喺個 page 度貼一個 post， 咁嗰個 post 就係選舉廣告。咁但係你喺個 post 下面嘅留言或者你 share 個 post， 然後上面再加句嘢，嗰個咁動作咧，就只不過係將本身嗰個選舉廣告再去發布去出面，咁而重新發布即係重複發布同一份選舉廣告嗰個動作呢，理論上以本來我哋嘅認知呢就唔屬於一個新嘅選舉廣告嘅。咁但係如果每一個 comment 或每一個 like 就當係一次新嘅選舉廣告呢，咁就好似 Chat Room 即係有聽眾咁講啦，就你請到十個人去專門幫住負責做呢樣嘢咧， 都 冇可能會做得到， 冇可能做得到， 即係 practically 係做唔到嘅。 但係香港 police 嗰度四萬幾個討論點？ 係你 點 樣？咁你會變咗四萬次嘅選舉廣告？ 四萬次嘅選舉廣告，唔係，所以嗱，關鍵嘅就係話，往年我哋嘅經驗咧，就會係覺得嘅就係話，譬如係你發布嘅來源個 origin。個 origin 就計咩？就計人工嘅工時嘅，可能有唔同嘅計法嘅。 有啲係計人工工時啦，有啲係計譬如上網 ISP 一個月幾多錢， 即係計月費。 你咪一個 post 咪大陸嘅工價係五毫子一個嘅，五毫嘅，咁咪五毫一個咯。 係啦，或者五毫我哋平啲，咁三毫啦，咁啦，即係類似有啲咁樣嘅做法嘅以往。咁但係譬如依家如果真係好似 AM 730嗰個報導，而選舉指引裡面又係灰色含糊的話，咁會唔會造成一個狀況嘅就話其實係會變成？後來的結局是超級勁多的選舉投訴呢，或者選舉上面的一些指控呢， 選舉情情啦， 選舉情情啦，選舉上的情情啦，就是因為喂有些的候選人可能是發布的時候他是沒有補足的，那於是我是對家，那我輸了喎，你贏了喎，那我咪情情你囉。那這樣東西呢，在這個指引底下呢，一來他本身的指引是有灰色地帶，二來各大的傳媒可能去對他那個的詮釋又不是那麼清晰的話，而他自己又沒有很清晰的解釋的話呢，是會造成那個選舉期間一些是不必要的混亂的，這個第一啦。還有剛才我講過啦，這個的做法呢，其實在一個大原理和大原則大方向上呢，其實我會覺得是倒退的。是香港即如果你講得有選舉的話，你不可能用這樣的方法去將網絡世界和現實世界完全是用兩種不同態度去對待。即現實世界你作為 friend 拉票沒事，網絡世界你作為 friend like 你同埋 share 你就會有事，就當選舉廣告呢一樣嘢，其實唔係一個平等嘅睇法嚟嘅，完全 OK。因此，你講 即係呢件事嘅處理，無論如何點講都好，都係 即因為而家選會主席都仲係馮華啦，咁佢點解而家推翻翻佢三四年之前嗰個講法？咁呢個好令人即有懷疑，究竟你係咪想針對啲以年青人以網絡世界為主嘅一啲組織咧？咁、但係我好相信，即當然網民都要即或者大家聽眾都要知道呢件事啦，要密切跟進啦，或者如果譬如有必要嘅時候，或者即嚟緊，因為今次個選舉個期就好短啦，咁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咁都要參考翻好似上次佢想規管網台咁樣嘅情況，呢、這個都會係有可能係需要即比較動員多啲人去同選會講翻，就話我呢樣嘢係會對個選舉嘅選情或者個情況係會造成好大影響。 咁除咗維之音講嗰樣嘢之外，其實我係翻到我一開始講嘅嘢啫，即因此咧嗰個結論係咩咧？就係、是大家明白點解近日咧會有咁多啲建制派啊，同埋啲即係所謂泛民主派啊，就嗰啲嘅即係候選人啦，因為佢哋已經公布咗噶啦嘛，就出啲 status 嘅，就話大家暫別 Facebook 啦，我哋離開網絡世界啦，咁諸如此類啦咁。原理上嘅就係因為喺條例上面實在太過繁複、太過複雜，倒不如嘅就係佢哋真係落區啦。咁對佢哋嚟講冇乜損失嘅，因為佢哋有裝腳、有地區網絡。但係對於一啲新興嘅青年團體或者熱血公民或者我哋嘅一啲嘅所謂依賴網絡好重要嘅一個媒介嚟講嘅話，呢一樣嘢係我哋必須要面對嘅，亦都係咁樣。我再重申多一次啦，同埋強調多一次啦，咁多位聽眾啦，同埋我哋支持者，請你哋。麻煩你哋盡快 like 咗我哋幾位落區嘅手足嘅 Facebook page 先， 六個 ，OK， 六個手足嘅 Facebook page 先。另外嘅就係先幫手廣傳大家嘅 Facebook page， 因為咧選舉條例、選舉指引寫咗落嚟㗎啦 ，OK。去到真係，如果我哋積極考慮真係參選的話，我哋按個條例係要 close 我哋自己嘅 Facebook account， 而我哋要依賴互聯網去發，要依賴互聯網，要依賴呢個社交媒體去發布的話咧，我哋真係會係要利用一個好固定嘅 page 去作為嗰個計算，以避免一啲任何嘅差池或者損失嘅，最少唔好俾人唔好有位俾人入先啦 ，OK， 冇有位俾人入先啦咁，同埋自己唔好犯錯啦咁樣，亦都係咁。希望大家幫幫手，繼續支持熱血公民，支持我哋落區嘅手足。咁第三節時間差唔多，我哋就試翻嚟再講，拜拜。